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，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上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些声音独具特点的歌手的经典作品。在上半时段呢，我想为大家安排一些男歌手的作品。之前我们听过了张信哲的《爱如潮水》，听过了李宗盛的《鬼迷心窍》，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会是周华健的作品，一首暖暖的《忘忧草》。 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往往有缘没有分。谁把谁真的当真？谁为谁心疼？谁是唯一谁的人？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神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的人，心痛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。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忘忧草，忘了就好。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某年某月某日某一次拥抱，轻轻河畔草，静静等天荒地老。 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，狠狠面对人生每次寒冷，依依不舍的爱过的人，永远没有分。 谁把谁真的当真？谁为谁心疼？谁是唯一谁的人？伤痕累累的天真的灵魂，早已不承认还有什么事。美丽的人生，善良心酸心事太微不足道，来来往往的你我与他，相识不如相忘，淡淡一笑。忘忧草，忘了就好。梦里知多少，某天涯海角，某个小岛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带来的一首《忘忧草》，一首适合循环播放的好歌。您在听歌的同时呢，如果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话，或者是推荐的好歌，都欢迎您通过我们节目的邮箱“乐听经典”的拼音全拼 @新浪.com 联系到我们。接下来呢，继续来听声音非常有特点的歌手的歌曲，来听杨坤的一首《无所谓》。